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TL 江天麟，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92.1，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UFO Network。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台南市在盐水跟仁德的玉米田采集到秋行菌虫检体，连夜送到农委会防检局鉴定之后，今天证实的确是秋行菌虫。为了防止秋行菌虫流窜对台南农作物造成严重灾害，台南市长黄伟哲今天在麻豆区公所召集各区公所以及农会举行秋行菌虫疫情监控处理紧急会议。另外，新北市金山区一名青年农民今天也在玉米田发现了疑似秋行菌虫，随即通报新北市农业局，目前正在等待鉴定。而花莲的寿丰以及吉安两处玉米田也发现了疑似秋行菌虫的踪迹，花莲农改场以及动植物防疫所今天到场采样，从外形初判认为就是秋行菌虫，农改场当场协调地主铲除所有的作物。秋行菌虫威胁来势汹汹，农委会昨天启动形态鉴定机制之后，目前全台湾鉴定出有秋行菌虫出没的县市只剩下南投县、高雄市跟屏东县幸免，其他各县市都出现了秋行菌虫，马祖更确认捕捉到成虫。农委会副主委陈俊济今天表示，昨天启动形态确认之后，加上分子鉴定结果的案例，确认是秋行菌虫的有39件，以天女散花的方式在台湾各地都有发现，推测主要是透过西南气流过来。陈俊济再度的强调通报的重要性，他指出由于现在台湾本岛尚未出现成虫，所以要掌握关键期歼灭幼虫，请民众踊跃通报，通报奖励金10,000元，而且有机田的农民不用担心喷药销毁，因为依照规定只是当期产出不能贩售，不会影响到后续的有机验证。台中市长卢秀燕施政民调6都垫底，9名民进党市议员今天在市政总质询痛批卢秀燕半年来只会哭穷喊没钱，海线不顾，交通卡关，局处失能，空屋依旧，乱开支票，用人不当，过度轻中，没有愿景等9大罪状，要卢秀燕何用，纷纷怒批市长失格，红牌出场。议员要求会议的主席谢明元才是将卢秀燕团队赶出一场反省。卢秀燕反无奈地说，我笑容满面，态度这么好，既然要我出去也无话可说。最后卢秀燕率队离席，也创下了台中市政府团队全被赶出一场的首例。第11届海峡论坛明天在中国大陆福建登场，陆委会上个星期呼吁国人团体不要参加涉及民主协商探索一国两制的海峡论坛活动，也有部分县市政府取消行程，不过台北市政府决定由副市长邓家基出席。邓家基今天表示，北市按照惯例都会派员参加，他已经去过3次，明天将出发。邓家基说，参加海峡论坛活动已经报请移民署核定，台北市政府参加的原因就是交流这两个字，台北市对两岸交流向来持正面的看法，而且如果两岸连交流都没有，如何落实互相认识、了解、尊重、合作、谅解这5个互相。邓家基强调，一定会谨守国家的尊严跟相关规定，并且定位在城市层级，不会涉及中央担心的事。除了海峡论坛，各地也关注台北市长柯文哲是否会参加上海双城论坛。根据指出，台北市政府参加海峡论坛，预料有利于柯文哲的上海之行。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36点，来到10,524点，成交金额新台币839亿。台北股市今天在台积电、大力光等全指股开盘走跌的带动下，指数开低，在半导体、光电、金融等类股走弱下，指数都是在平盘之下震荡整理。

分手牵着手，工作越来越多，越来越重才成功。明明冬天水果，夏天居然有，自然不自然，不了太多。一个火一个洞，身上不断穿空，花越开越红，越活越久，心挺重。谁把任意门借给我？谁把任意门借给我？谁把任意门借给我？谁把任意门借给我？结冰的苹果用力看不懂，才刚觉得热，突然又太猛。好的占位机又坏的一再重播，哪一扇门可以让我多一躲？谁把任意门借给我？谁把任意门借给我？ 有人要把任意门借给你的话，你现在任意门就在你前面，你希望门后那个地方是哪里呢？ 我家浴室。 你想洗澡？ 我想当怡静不行吗？静香啦，静香。 你又很少用你家的浴缸，静香都在泡澡。 你用知道？ 我如果有看跟拍到你家，我就知道。 你还在讲这件事？ 2:10，杨丞琳的任意门，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今天来到6月14号，星期五。总觉得6月14好像什么日子，但我想不起来。 没有，只是差了一天，13号星期五，你觉得有点可惜而已。 啊，那如何的？今天第一个小时呢，我们要进行 一周大事。本周你发生什么一周大事呢？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给我们，或是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留言 都行，02-2363-995 2363-995，或是在 APP 上留言。当然就是今天跟自己无关的一周大事，但是在脸书一直在洗版的就是关于 NBA 这件事情 哦。 所有的人 今天为了要看到最后那一秒钟，我最后剩下 0.9 秒没有看啦，但觉得大势已去，所以我离开了。害我那个金融曼哈顿就迟到， 真的假的？阮老师有看 NBA 吗？ 当然没有啊！ 搞不好他有，你干嘛这样？ 当然没有。 有人好奇说，你看完之后心情是属于好还是不好呢？ 在车上有一种无止境的失落感袭来啊！不知道怎么会这个样子，根本就不关我事啊！ 但你就坐在车里，然后望着车外这样， 然后觉得哦，车好慢啊，又是红灯，又是红灯，我都迟到还红灯，你不要再踩刹车了，烦。 吉他之神 真的是要3连霸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呢， 历史上连续3连霸的 过去蛮多的，那些上古神兽，然后最近代的就已经要 这几年比较难， 这几年近代就要追溯到90年代了吧，就是 Michael Jordan 那个时候，再来就没有了。不可置疑的神，观众忍无可忍的在躁动，谁都看得出你眼中露出来的温柔，浪漫不能太缓慢，要冲动，一手勾起头拖太久，放开心里两只眼手，全世界的尽头，静止的假动作，快跟我热吻罢了，微信去转播，想问你你在等什么，不爱我你要做什么，只要多犹豫一分钟，一定就把我错过。告诉我你在等什么，要结果就别说如果。你只要忠于自己的爱上我，不用想太多。倒数比心跳还快，像敲钟，时间拉警报，谁能够？从中动一种。寂寞追逐着你，我快挣脱，你手中无形的枷锁，收获最痛快的自由。全世界的尽头，今日的假动作，快跟我热吻吧，让微信去转播。 等什么？ 你在等什么呢？为什么还不分享你的一周大事呢？这首歌曲来自于汪东城，你在等什么？02-3-6-3-9-9-5或是飞碟联盟 APP 等着你哟。 嗨，你好。 你好。 你是谁？ 你好，我叫牛轧糖。 牛轧糖，你的一周大事是？ 我在前天我在路边捡到了一只小幼鸟。 哼。 对，然后它好像后来爬文，它大概只有出生7-8天。 鸟 啊，然后跑，对啊，小鸟。 嗯， 对，然后跑了两家动物医院，又跑了两家饲料店。 哼， 对啊，然后本来想说把它让它有翅膀，它可以让它去，因为我知道它的巢在哪里。 哼， 可是那个树太高了，我没办法送上去。 哼， 然后对啊，然后不会飞，所以我想说把它养 到飞， 养到它能够飞，然后让它回去找它的妈妈。 嗯， 对，然后我发现我养了今天捡到的嘛，到今天的时候我发现它精神变差，我担心它会死掉，然后就把它送到那个爱鸟协会。 好好好 好，对啊，这是我的一周大事。 所以爱鸟协会现在雇它就对了。 爱鸟协会因为它是比较常见的鸟，叫做绿袖眼，所以好像他们的意思是说，就是我们可以野放，然后也就是对啊，然后就让我自己决定。我真的很慌， 哎， 我 真的很容易捡到绿袖眼，哎， 会吗？ 对呀， 我爱他们也都捡到绿袖眼，就他们有时候不知道什么，有几次就是会摔出巢来或干嘛的。 对啊，他们可能雨太大了吧，就掉下来。 嗯， 然后还好我捡到的是它已经有长一点毛羽毛，所以它没有受什么伤。 嗯， 可是很可爱，很亲人，然后你捧着它就窝在你的手掌心睡觉。 真的，因为像我阿家他们捡到也是开始养它，开始啾啾啾就会在你的肩膀那样走来走去。 嗯， 对我去看影片啊，有人捡到以后，它会在就是你把它放出来，它会跟着你这样一直跳跳跳，然后放到你的手上，然后你把它准备一盆水，它会在里面洗澡。 嗯， 就超疗愈的，可是不会养，我怕把它养死。 嗯， 对，又把它送出去。 希望他健康长大。 对，希望不要死在我手上。 好的， 谢谢你， 拜拜，牛轧糖。 好，祝福你们，拜拜。 喂，你好。 嗨，你是谁？ 我是小螃蟹。 嗨，小螃蟹。 我的一周大事就是马克信箱终于念到我的信。 哇、 wow ！你是我们这周的结尾吗？ 啊？ 是这一周的结尾，结尾是你吗？ 对。 嗨，小螃蟹。 你记得小螃蟹的内容是什么吗？ 就他跟他妈去旅游啊，他妈就很 就在除夕夜大哭的小螃蟹， 一个人吃掉15盎司的和牛。 和牛， 因为妈妈生气，说我不要坐门口，这样门口会一直开，然后冷风吹进来，我不爽，我不要吃。 我没有心情吃了，你自己吃。 除夕夜、 你说我干嘛一直游泳？你来就游泳了是不是？ 好难过。 对。然后昨天就听到就是一边哭一边笑， 一边哭一边笑，这不就是这就是你上这就是你这一集的那个状态啊？ 嗯， 想笑，然后又很痛，又一直呜呜。 对，就是一直记得这件事情，然后就很期待可以被念出来。然后我觉得只要被念出来，我就可以放下这件事情。 所以你现在放下了？ 其实。就是这种事情常发生啊，但是我觉得在除夕夜大哭很值得纪念，所以就是想要去记录一下。因为之前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就是带我妈妈去东京看樱花，然后也在东京街头快要大哭。 所以那次在东京街头，你妈做了什么？ 她因为日本计程车没办法睡，就是立刻招立刻停，然后她就很不爽。 没办法什么？ 立刻招立刻停， 就是日本的计程车他们没办法，你站在路，他们有一个话，就是比如我住的那间饭店门口不能骑计程车。 哦，他们有特定上下车的区域啊。 对对对， 跟澳门一样。 对，所以我妈因为没办法在饭店门口立刻搭计程车，就 生气了， 就生气了这样。然后在最后一天回机场的时候，我就一边传 message 给我朋友，然后一边默默偷哭。 但小螃蟹妈妈就是还好吗？ 就是她本来就是情绪起伏很大的一个人， 从以前就是这样， 就不顺她的心，她就会蹦这样。 那你的就是爸爸还有生活在一起吗？ 哦，我爸爸已经过世很久了，这样。 嗯， 就是现在就是我跟我妈妈相依为命，但是她的性格就是这样。 从以前到现在就一直都是这样。 大部分都是这样，就是情绪很好的时候很好，但是很糟的时候就很糟。然后，但是他就忘记他上一秒他发生脾气来的时候，他就说下一秒就忘掉这样。 所以他发完脾气以后就没事了。 就是除非是他很介意的事情，但是比如说就是除夕夜的事情，他应该早就隔两天他就忘掉了。 他搞到当天晚上睡完醒过来就好， 隔天起来就好像没事一样。 反正情绪都丢给身边的人去扛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对。 但你有真的就是在他面前哭过吗？就真的受不了就哭给他看，说你看到我眼泪了吗？ 好像从小到大都没有，但是我有在小时候被。就是被他罚跪的时候，哭着跟我爸爸说：“为什么你要跟妈妈结婚？” 所以就长大以后，你没有就是透露出就是妈你这样不行的这种态度都没有。 都没有。我跟我哥哥，因为我哥哥也过世了，那我跟我哥哥两个，我们就是从小到大都知道妈妈是这样，所以我们就默默的。 你要不要下次就是也不要隐瞒你的情绪，你很难过，你就在他面前就是哭出来，就是不要压抑啊。 我有忍不住的时候跟他很严肃的跟他讲道理、然后他就会放大决。 大决什么？不然你不要养我啊！我很难过，是不是？我去死好了，这种吗？ 对，他就会说我不想听，我不想，我不想听啊，这样。 我不听，我不听。 对对对，然后就乱。 天哪、 很辛苦哎、给你拍拍， 真的很辛苦哎。 对，那因为玛丽在最后，玛丽先生结尾最后有说，想知道小螃蟹听到这封信被念出来，已经隔了5个月了吧？想知道是不是心情怎样？所以我特地就是打字扣音起来， 哇， 谢谢你， 就是很谢谢，就是很谢谢玛丽用那个很 情绪起伏很大，那不就跟你妈一样吗？用那个状态 就模拟的很好，我觉得我好像在看别人的 闹剧， 对，但是其实发生在自己身上，就反正就悲剧的极点就是喜剧嘛，所以我觉得听到都觉得很好笑，就觉得就是反正就是这件事情不知道就算了，我就蛮开心的，就谢谢两位， 感谢你的来信。 好，谢谢大家，谢谢马 上 马丁， 拜 拜 拜拜。 如果呢，你想知道小螃蟹除夕精心规划带妈妈出游，却在除夕夜晚上崩溃痛哭，却不敢让妈妈知道，所以在饭店里面趁妈妈睡着的时候，找到饭店的信纸，不不不不不不不，把过程就是他要爆了，他写在饭店信纸上，然后寄给马克信箱这一段过年哀戚故事。欢迎你可以上 YouTube 搜寻上班可以听最新一集的马克信箱， title 叫做你家的鞋柜真的好丑哦。 嗨嗨嗨，你好。哎，关一下收音机，谢谢。 两位好。 你是老张啊？ 哎，老张。 老张大一周大事是啥？ 刚刚一个妹妹她说捡了一个小鸟。 嘿。 小鸟还没有长牙齿。 哦，哎，老张。 我们是一周大事哎。 我们一周大事哎。 对啊，刚刚我要救那个小鸟。 你要救小鸟是你的一周大事哦。 因为我刚听那个一周大事，就是建议那个妹妹。 我说你的一周大事，老张，你有没有听人家讲话、啊，老张？ 我的一周大事就是听到这个故事很伤心，怕那小鸟快死了，所以麻烦那个妹妹赶快去挖蚯蚓，喂这个小鸟。 滚啊滚，滚啊滚！ 挖蚯蚓喂小鸟，好， 因为那个老鸟就是。就是勾叼蚯蚓给小鸟吃。 老张，你是不是什么都知道？你无所不知，你连鸟怎么样养育下一代你都懂。 因为我养过鸟了， 哦， 所以至少给它养两礼拜，让它大家可以吃那个稻米啊，一些谷类啊， 嗯嗯嗯， 它就可以活下去了。 我是万岁牌，我可是不吃的。 啊、 谢谢你，老张， 谢谢谢谢， 拜拜。蚯蚓的台语是什么啊？我学过怎么忘了，多滚啊， 感觉是 出发，我们的旅途就要开始了，目的地还很遥远啊，还有几个路途在前方，前方路上一路的 抖棍， 你这条抖棍，我就说阿福变得很漂亮吧，你看他那个婚纱美的嘞， Hello， 你好， 你好， 你是谁？ 我是 WeChat 先生。 哎呦 ，WeChat 先生、欸，你在下午也有在听哦？ 那我今天休假。 WeChat 先生，你到底结婚了没有啊？ 已经结婚了。 哎呦，婚姻生活愉快吗？ 嗯，还不错啦，只是觉得做家事还挺累的。 哦，好，快乐就好，快乐就好。 谢谢谢谢谢谢。 WeChat 先生，你的一周大事是？ 嗯，我觉得一周就是。做月老其实挺难的， 你很不适合啊！你在说什么？ 你撮合谁？ 不是，因为我一个朋友，就是他是某公家机关的工程师级的那个员工嘛。 嗯， 然后我都常常都会笑他说：“哦，拜托你是某某工程国家级工程师，竟然没有你朋友。”就一直笑他，一直笑他。 嗯， 然后他有一天就跟我说：“哎，要不然就帮我介绍啊。” 嗯， 然后因为原本我就是单身嘛，所以我不可能帮他介绍啊。 嗯。 然后自从我结婚之后，我就有我老婆了嘛。 嗯， 我就跟我老婆讲说，哎，那你们那有没有什么单身的女生啊？ 嗯， 然后他就说啊，有一个，但是他长得不是很好看。 嗯， 然后我想说， 我就看人家照片，觉得哎还 OK 啦，就说要不然就先见个面嘛，吃个饭嘛。 嗯， 那我就说好好，我就凑合，为了凑合这个，我就花一个月了。 嗯， 快一个月，然后好不容易见了面，然后双方见面，我跟我老婆也有去嘛。 嗯， 就见面就是都没有讲话，就是很尴尬的一个场面啊。 他们两个人完全不讲话，彼此不喜欢彼此， 就是那种 对不对？ 不是，就是很简单的对话，就是不会，是好像一问一答那种感觉。 但你跟你老婆都没有助攻一下。 有助攻，然后助攻到最后变成是他跟他朋友讲话，我跟我朋友讲话。 哦、OK， 这边男讲话，女女讲话。 对对对对对，我发现到说哦，真的，然后我真的觉得这个 变成他一直跟你老婆讲话才可怕吧？ 哦，说也是啊。 嗯， 那就觉得说哇，原来其实不是很容易的这种事情。 哦， 居然把你朋友当实验品。 也不是， 不是 怀着一颗想要朋友幸福的心。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之前都没，其实我之前因为我有女朋友的时候，我一直 暗黑的一个人。 不是，就是威雀先生从以前拿他讲，他为什么叫威雀先生？就是他一直渴望有另外一半，他单身很久，在威雀上跟人家丢瓶子、捡瓶子，然后 摇 屡战，就是屡也不能说屡败，就中间也受过一些好像要拐他钱的业务的，然后现在修成正果了，然后想到现在就是。自己好好看，就说你怎么都还单身，我帮你介绍。 对啊，自己幸福了就要别人幸福啊。 哦，对对对， 对对对， 大概是这样的。 对对对， 因为我之前没有别的管道，因为他也不喜欢用那种交友软体嘛。 嗯， 所以有了老婆之后，就是有了一个多了一个媒，多了一个管道嘛，就想说就帮忙介绍，然后结果我翻到说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 嗯， 真的不是这么。 所以这个局没有成就对了。 就交换 LINE， 然后但之后。好像也没有什么结果， 嗯， 那我是蛮失望的啦。我其实我真的是蛮失望，我真的很希望我的朋友有点幸福的结果。 OK， 所以就觉得说我没有那能力吧。我再讲讲。 好，谢谢 WeChat 的分享。 不会， 拜 拜 拜 拜拜 拜。许下愿望，就能改变世界。I can show you the world. Chinese memories bending over sideways and under on a magic carpet ride. A whole new world, a new fantastic point of view. No one to tell us no.迪士尼音乐经典重现，《美女与野兽》《狮子王》《越来越爱你》，多位奥斯卡奖肯定音乐大师量身谱曲，一次收录电影经典曲目与全新打造歌曲，一世代赞恩、威尔·史密斯、DJ 卡利联手现身。声带，环球愿望成真。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听奥入赖溪的野性呼唤，寻八甲田山的四季精彩，实在青森品味脆甜香品，奔腾夏日感受经典睡魔季。7月17，长荣航空直飞青森，详情请洽各大旅行社。 青森。本物の旅， 遇见你，满满的幸福在这里。 我们可不可以永不分离？ 浓情蜜意的可可雅和多情浪漫的二十谷，共谱幸福好滋味。有其甜有机可可二十谷植物奶，有机认证，优质全谷，要健康要幸福，统统都可以。有其甜可可多谷奶，幸福上市喽！快播0800880038。 毕书尽第六张全新专辑《Be Better》，强力主打《我比从前想你了》，老鹰制作，福茂发行。 这些年我勉强笑着，努力活着，做个更好的人。 我是科技主播陆怡珍，每周日早上11点锁定飞碟，让 IC 梦想家带你掌握科技投资新契机，帮你更新科普学习新知识。 IC 梦想家， 我是 Della 叮当。 这原味的夏天不准过去，没有人有资格浪费他的时间。骑着风，我们在天空下飞行，不要太多道理，我们需要爱情和回忆。夏天终于走到了尾声，多少的记忆还在上演，快收集今天的内容，汗水记录了我们的快乐。长江海洋吹来了淋淋急的风，时间是首进行曲，我和你日和夜云和风。这原味的夏天没有过去，什么人都可以分享这片蓝天，全世界都在等我和你证明，永远站在一起迎接所有梦境。这原味的夏天冰在心里，什么人都不能拿走这些画面。海浪声像是听不了的旋律，大声告诉自己，我所有的回忆都是你。终于走到了尾声，多少的记忆还在上演，一块收集今天的内容，汗水记录了我们的快乐。心里什么人都不能拿走这些画面，海浪声像是听不了的旋律，大声告诉自己，我所有的回忆都是你。 昨天晚上不晓得台北以外的地方也是这样吗？半夜的 轰隆隆， 打雷闪电、 yeah. 惊为天人， 雷雨交加。 邱泽原味的夏天，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这个小时呢，请你来分享你的一周大事，两种方法，一种是直接打电话给我们，一种是留言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 0223639955 0223639955。我有一周大事， 请说。 我参加了我人生第一场的时尚派对。 你在踏进去之前的心情怎么样？很普通， 蛮普通的，还好啦。 然后你进去看到那个场面呢，跟你想象中是一样的吗？ 因为其实它发生在就是精品店店内里面，它不是像上海那真的就是一个很大的 多个场地来办。 对对，所以就是 它 就是在 感觉起来就是还是一个逛街的感觉，只是那个有时候我们常会看到一些店家，它外面会有那个人龙围起来，就是好像你不能进去那样子。但昨天我可以进去， 然后呢？ 没有啊，在里面其实卡提亚比较 兴奋， 比较有感觉，是因为他说他看到很多他平常都在追的网红 KOL 跟 Instagram 里面那些人，可是对我来说，我的 Instagram 里面 都是无尾熊啊， 都是无尾熊跟小浣熊，所以我比较没有感觉。对， 所以结束之后呢？ 结束之后我就回家。 你说有获得一些什么吗？比如说认识了很多平常不会认识的人啊，或是拿了一件贝贝瑞衣服回家、啊 哦？不可能，不可能让你拿一件衣服回家。 我、 哦、 不能披在上面，我会强行带走，包包拎了就跑。 他们昨天有做一些小的配件吧？ 嗯， 纸胶带。 哇塞， 是封箱胶带的那一种宽度哦。 哎、欸，那不错哎、欸。 对，就是你平常只用个纸箱，然后因为 Burberry 它是做行李箱起家嘛，我没记错的话。 哼。 然后，所以就是我买不起行李箱啊，我可以用我纸箱，然后封那个封箱胶带。 所以你有拿很多封箱胶带回家吗？ 那个也不是你可以随意拿的、啊，不是随便拿，那可以给你一个，你可以拿一个。 哇。 一个。搞栋房子搞一辈子，停个车子一堆单词，挑个担子叫破嗓子，凡夫俗子没有法子，卷起袖子迈开步子，半个傻子一条汉子，何必玩弹吉他洗大衣，撇撇轮子串串门子，上上管子补补身子，碰碰钉子找找乐子，想想法子混混日子，照照镜子刮刮胡子，打打白子哼哼举子，不嘛赶快逍遥自在。 Oh my god， 我听不懂看不懂学不懂都不懂，究竟谁对谁错，人生多美，爱情多痛。Please tell me, please。生命有太多疑惑 ，Help me, help me, baby。哦，让我知道如何去选择。台北的未来在你手中。Come on, everybody, break it down。一间屋子，两床被子，三面窗子，四张椅子，收起爪子，拉开帘子，嗑嗑瓜子，想想点子，打着拍子，唱着曲子，两把刷子，好过日子，轻轻上上秋，嗨嗨。先打底子，再摆摊子，先看例子，再拿号子，先照镜子，再讲面子，先查底子，再给样子，不管汉子还是鬼子，不管老子还是小子，跳打西得跳舞比来。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男子、女子、黑子、白子、油子、浪子、胖子、瘦子，正人君子、梁上君子、天王老子、毛头小子、天子、教子、孤臣、孽子，大家赶快拢西林在。不当俗子，不做盘子，不干头子，不当痞子，不充胖子，不装样子，不耍性子，不搞圈子，不扣帽子，不抬轿子，不卖关子，不碰钉子，玩弄人心逍遥自在。Yeah. Oh my god， 我听不懂，看不懂，学不懂，都不懂，究竟谁对谁错？人生多美，爱情多痛。Please tell me please， 生命有太多疑惑。Help me, help me, baby。只想要简单的快乐。台北的未来，我相信是个人人的表现是己欲病的利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他勿施于人。如以人为本体，表现在具体的行为上。Come on, everybody， 一起来，对父母为孝，对兄弟为弟，对朋友为信，对国家为重，对人则有爱心。有人说，马克，你追的那个浣熊跟无尾熊是在说真的吗？哦，是真的，不是 小熊猫啦，它不是浣 熊， 它是小熊猫， 不是一些部落客叫做无尾熊跟小熊猫、小浣熊，是真的。 Koala 跟 Red Panda 很可爱、欸，我只要一打开 Instagram 就会被疗愈。 2:43，你听到的歌曲呢是阿亮跟阿宝的《子曰》。 02-23-63-9955，嗨，你好。 Hello， 嗨、hey, ，你好， 你是？ 哎，马克玛丽，你好，我是高雄的维克叔叔。 维克叔叔， 哎，对， 维克叔叔， 是。我今天的一周大事就是我第一次 call in 到飞碟电台，然后第一次跟马克玛丽正式的对话。 正式的对话， 正式的， 对， 我们正式的沟通与交流。 哇，我真的太开心了，我真的太开心了。抱歉抱歉。 维克叔叔，你今天在干嘛？ 我今天我刚到台南，我从高雄刚开车到台南来拜访客户，然后在客户的门口，您刚好接了电话。 哦， 该不会跟客户约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吧？ 没有没有，就是一些例行性的拜访而已，没有特地约时间的。 你刚刚是不是想要讲 regular 的拜访？ 啊，有这么明显啊？对，对啊。 那定期拜访要跟客户聊些什么？泡茶、聊天。 因为我们工作属性就是看客人的空档，然后跟客人做一些产品的介绍。 嗯， 那或者是客人的一些对产品上的需求，那或者是市场讯息的收集，大部分就是这几个方向。 哦， 所以客户是想见你的。 应该吧， 都不会。 我希望我的客户都想见我、 哦。不会，客户突然说：“哦，我知道你要干嘛，我都很忙，不用， 你那个 mail 给我就行了。” 哦，也会有这样的客户了，但是其实我们好在是我们公司是比较大的品牌，所以客户的支持度啊，以及市场的熟悉度都会比较高，就比较不会有那种陌生拜访的感觉。 哦， 是啊， 听起来你面对你是做保险的吗？ 哦，不是不是，哎，不是，哎，我是做宠物相关。 宠物 宠物， 所以你要拜访的客户就是拜访宠物店家这样子。 哎，对，就是整个宠物产业这样。 哦，在我们 App 上，好多人对你的声音很着迷耶， 大家喜欢维克叔叔， 还说你卖什么产品他们都买。好， 真假？那我要说了。没有没有，哇！我没想到，我第一次打电话，是打很多通，但是我没想到今天会因为被接到，我真的好开心。 师傅， 维克叔叔，祝你等一下的会面顺利。 好，谢谢马克玛丽， 拜拜， 拜拜， 再见，拜拜。 嗨、yeah, yeah, yeah. ，你好。喂，你好。 哎，你是谁？ 哦，我是台北的法拉利。 嗨，法拉利姐。 你好。 法拉利，你的一周大事是什么呢？ 是很小的事情啊。 哦，对你来说是大事，就是大事。 就是我有点在意的对象。 哦。 然后他前几天就是突然赖我。 好。 在深夜的时候，他就问我说：“哎、欸，你会讨厌？”就是男生抽烟嘛，这样。 嗯。 然后我就跟他说，就是不太喜欢，因为会有味道很臭。 嗯嗯。 然后就跟我说，哦，那我以后不抽了。这样。 哇！ 你好可爱哟、哦！啊！他这样是什么意思？我是为了我戒烟吗？ 可是他本来也，我也不知道他有抽烟呢，吓一跳。 太开心了吧！ 他说：“那我以后不抽烟了。”你然后你回了什么？ 跟我接吻可以哦。 然后就回一个抽烟的贴图。 我就跟他说很好啊，可是其实我也没有很在意啦，就是。 你怎么可以说那个要乘胜追击啊？说我就不喜欢，说你要加油哦之类的啊。 好。 哇，他现在说什么，他就有点浮啊，踩在云上那样，很快乐。对， 那这样你们什么时候会见面呢？ 什么时候会见面？可能星期天吧。 哎呦， 可能就是有在约，但没有很确定。 嗯， 太可爱了。 好哦， 好， 祝你们星期天发展顺利。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Yeah.

息一下，听广告啦。 你好，我是阮慕华。高雄拼经济，吸引超过6500亿产业投资，但市中心车站特区房价却还是台北30年前的价格。抢占高雄起涨点，你要快一点。 高雄市中心四铁汇聚车站特区，月月收租，年年赚增值，568万起，假山林，时尚地堡，02-2517-2233。 大朋友小朋友最喜欢的张正杰老师，这个夏天要在富兰朵陪你过暑假。2天1夜的活动，除了张正杰老师精湛悠扬的大提琴声之外，还有亲子协力下厨与手作树皮猫头鹰。全年唯一开放最消暑的艺文亲子同游档期，就在富兰朵乌来度假酒店，7月8月各一场次，报名从速，预约专线02-2661-6555，2661-6555。 大家好，我是普林斯顿超强记忆的 Simon。 多年的教学，我们证明了顶尖的成绩绝对不是少数孩子的专利。面对课本，让他学会透彻的理解，有效的整理，达到稳定的记忆。每一个孩子都可以成为学习的高手，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UFO Superstar 飞碟首选强打星，6月17号起登场的是 MC Hado 热狗。 大家好，我是邵雨薇。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美中贸易战持续延烧，中国商务部今天公告，将对美国、欧盟进口的合金钢无缝钢管征收57.9%-147.8%的反倾销税，比原先的13%-14.1%多了10倍。中国商务部表示，大部分美国公司将被征收147.8%的税率，美国威曼高登锻造公司则征收1.01%的税率。欧盟方面，大部分公司将被征收60.8%的反倾销税，瓦罗瑞克德国公司以及瓦罗瑞克法国钢管公司反倾销税率则是57.9%。美国总统川普政府为了力阻先进的车辆使用中国科技，拒绝特斯拉对于减免电动车零件关税的请求，也否决了 Uber 电动滑板车关税豁免的要求，通用汽车至少50项请求也遭到拒绝。美中贸易战延烧，美国在去年对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课征25%的进口关税之后，美国贸易代表署 USTR 允许企业提出关税豁免申请。政府文件指出， USTR 拒绝特斯拉 Model 3车载电脑以及主荧幕的关税豁免申请，因为担忧这两项是具有战略重要性的产品，或者是跟中国制造2025有关。另外，通用汽车50多项涉及中国制汽车零件的关税豁免申请也被拒绝。到目前为止，在13000起关税豁免的申请案中，7000多项产品申请案遭到驳回，这显示川普政府采取有系统的措施阻碍中国发展高科技产业。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是收盘上涨84点，来到21116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7点，成为2095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是下跌29点，跌幅1.01%，来到288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45点，跌幅1.63%，成为8802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70点，来到27123点。新加坡海峡市报指数下跌5点，成为3215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36点，来到10524点，成交金额新台币839亿。 美国华盛顿自由灯塔今天报道，美国国防部官员证实，中国六月份在二号渤海试射的飞行物，目前评估是最新的潜射弹弹道飞舰巨浪三 JL3。 当时美国代理国防部长夏纳汉在新加坡香格里拉谈话痛斥中国，直指中国大陆在南海以及亚洲其他地区试图建立霸权，因此中国大陆试射时机相当敏感。报道指出，当天飞弹是从渤海中国潜舰发射之后向西飞行中国内陆标的，射程达到11909公里。这次测试可能是为了检测超音速飞行能力，以便打败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巨浪三可以搭载多枚核弹头，发射之后可以依靠独立定位让弹头分别飞行攻击多个目标，是除了陆基战略导弹、轰炸机投放核弹之外，中国核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中市后里区一间补习班传出女童遭到猥亵案，根据了解，一名8岁女童今天在家长的陪同下前往派出所报案，指出遭到补习班一名男老师猥亵，警方跟市府正在介入调查。据了解，这名已婚的年轻男老师外形帅气，打扮时髦，平常也会常常请学生喝饮料，和学生交情不错，如今卷入以猥亵的疑云，也引起了家长议论。不少游客为了一睹蓝眼泪奇景前往马祖旅游，最新刊载在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 的研究发现，马祖蓝眼泪大爆发的成因恐怕是跟长江污染有关。综合媒体报道，蓝眼泪现象是由一种名为双边毛虫的夜光藻造成。研究团队过去19年来透过卫星数据还有千张卫星图片研究分析指出，过往夜光藻出现在固定几个沿岸地区，但是近年来却蔓延到更深的海域。2000年到2003年长江三峡大坝新建期间，蓝眼泪分布的范围特别小，但是工程完工之后蓝眼泪却不断的增多，恐怕跟长江污染物流入东海有关。研究团队也提醒，尽管夜光藻本身并没有毒性，但如果被海洋生物食用之后会排出胺还有其他的化学化合物，毒害周遭的海水，甚至大批夜光藻出现会消耗海水中的氧气，提高海洋生物窒息的几率。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您的孩子正准备迎接大学生活吗？希望孩子更具有国际竞争力吗？选择历史悠久的新加坡管理学院 SIM， 提供来自美国、英国和澳洲顶尖国际大学的课程与同等学位，学业成绩表现优异，还有奖学金。详情请搜寻 SIM Global Education。 许下愿望，就能改变世界。是您音乐经典重现，一世代赞恩，威尔史密斯联手现身，阿拉丁电影原声带，环球愿望成真。 我是主持人， 我有工作了， 他又有工作了。 Mic test， 得奖的是。 谢谢。 我爱音乐，我爱唱歌，谢谢你们，今天是我的歌迷。 第30届金曲奖颁奖典礼，6月29日晚上7点，台视飞碟联播网为你现场转播。 纳鲁湾大酒店邀请您一起为金曲奖喝彩，共享华语音乐最荣耀的一夜。 我是郁可唯， 快快抹干。瞬间每段并肩都不过是擦肩，飞碟联播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2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知道你是谁，跟着你的背影散发出来一种香味，哦，那不是香水。刹那之间，空气全都凝结，只有你的香味在我面前。曾经听说，可是却又从没真的见过，就像巴黎的草莓。上我经过几条热闹的街，我感觉有点累，缤纷的心潮却感受不到一丝新鲜，我也许有偏见。一张一张相同精致的脸，就像翻开杂志的照片，美好的感觉却只能留在记忆里面，像巴黎的草莓。巴黎的草莓和你虽然只是擦肩，但我知道那不是人工的相片。巴黎的草莓这名字真的很美，你是不是也有和我一样相同感觉？巴黎的草莓，期待闪烁，巴黎草莓不再经过，我感受到失落，香味也许不同，日子还是一样要过，我试着去感动。这个星球从没停止转动，只是越转让我越朦胧。什么叫做追求，谁和谁整天盲从，我想再追究。 3:11，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第二个小时呢，到礼拜五我们就会进行我们的诚实电影预告院，就是我们来看看预告在演些什么，在讲些什么，帮你啊介绍一下。但今天呢，在进入到我们诚实电影预告院之前， 我们要先送你电影票，让你直接去看，不用再看预告了。 安娜贝尔回家咯，安娜贝尔回家咯， 好恐怖哦。 第三集的安娜贝尔，这一次他们要阻止他再度作乱人间，所以呢把这个被恶魔附身的娃娃带回家中博物馆保存，还找神父来祈福净化。但某个不祥的夜晚，安娜贝尔好调皮哦，把灵异博物馆所有的恶灵都找出来了呢。怎么办呢？ 好恐怖，你刚刚那个笑真的好恐怖哦，可以再来一次吗？ 你笑我看看。 这种比较恐怖。 好了，玩完了。 我们要送你去看电影，什么时候呢？ 是在6月19号抢先看哦，因为这个电影6月25号才上映。 嗯， 所以呢，在下个礼拜6月19号星期三的晚上9点，在台北长春国宾影城打电话进来 ，call in 进来，说出我们要送的这部电影的名称，我们就送你跟你的朋友一起去看《安娜贝尔》，带他回家。 女生的带我去月球那一天，我看了一支影片，是女太空人在那个太空那种太空站当中，告诉你在无重力的状态，太空人要怎么洗头。 哦，说像类似纪录片那一种嘛，或是 就很 教学影片。 对啊，就很像他的 YouTube 频道。 嗯， 你就看他拿那个水这样，哦，我要拿那个，就是那个尖头要直接对着头皮这样、 oh. 然后用水先弄上去，有时候水珠会跑走，你要把它抓回来很可爱、然后弄自己头皮，再用那这个免冲洗的洗发精、然后一样是对着头皮这样弄、然后可以擦擦擦擦擦搓搓搓搓搓搓完之后呢，他就是会用那个开始用毛巾擦一擦、然后说哦，毛巾在我们这种地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他就说哦，虽然这个是不用冲洗的，但我自己还是会再洗一次，就用拿那一根 细细的水管，细细的， 对，然后啾啾，然后又搓搓搓搓，然后这时候我会梳头，可他头发全部都是逆向飞天的、梳头以免打结，我就这样放给他干，很可爱， 好可爱哦。 带我来听听本周的电影吧。 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新科技都是在太空人身上，跟以前是国防啦，就是战争用的、现在太空人就是干洗法嘛。 啊，对对对， 本周的这个新片呢，有蛮多烧脑片的。首先我先讲一个，就是香港很喜欢拍这种黑道警察去卧底的电影、本周有一部叫做《追龙二》 哦，这是那个佑佑最想看的电影 《贼王》。贼王哦， 擒贼先擒王。 然后里面因为有太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大咖影帝们了，包括梁家辉啊、古天乐呀、很多很多人啦、那就是说 在97年的时候香港回归之前，那时候英国政府因为已经要撤出香港了嘛，所以他说那个时候呢就是管制比较有点松动，有些人就是有机 可乘， 有机可乘，然后就在那边就是耍老大啊，黑帮啊，就梁家辉就是演那个坏人嘛，他说当我没钱的时候我有胆，他就乱绑架人家有钱人，然后去要求赎金那样子，然后有拿到钱没拿到钱或不管怎么样，他想撕票就撕票，反正很坏啊。那其实也是回到90年代台湾那个时候，其实我们那个时候也经历过这个样子，就是当台湾经济起飞之后，有很多的社会动荡就是应运而生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小时候自己出去上学什么之类的，然后因为有太多太多的绑票案件，爸妈都是会担心的。好，所以就是追龙贼王，那个卧底的警探，就是古天乐。 哦， 那当然你也知道，就是要当一个卧底的警察，你一定势必也要做一些坏事，然后在里面有一些，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我想当好人。 我是个警察，为什么要做这些犯法的事呢？但预告里面他完全看不出来，就是最后那个剧情走向是如何。他是其中有一句大字吸引我，就是这是真实故事改编。 哦。我们的安娜贝尔回家了，还持续的在赠票当中， 是的， 但因为我们只有一个仙女在服务大家，所以就请大家有点耐心。02-3639-95，如果你想去看的话，欢迎打电话给我们喽。哦，就在我讲完，同时我们票送完了，我很抱歉，我很抱歉。顺子的忘不了， 本周的电影跟上周一样，还是没有什么超级特大的强片。也许呢也跟暑假即将要到来，每一个强片都会连发，所以目前呢在上两周还是一样，就是 X 战警的黑凤凰跟阿拉丁、哥吉拉、怪兽之王，对对对，就是这几部大片的夹击之下，可能之后会有什么新片啊？我看一下， 之后很多的续集电影啊，之后你再慢慢讲到吧。鬼娃恰吉要回来啦， 哦， 玩具总动员也要回来啦。 本周的最强片其实上一周已经先讲过了啦，就是 MIB 星际战警跨国行动啊，就是雷神索尔跟女武神一起合作的。对，那上个礼拜已经讲过了。总而言之呢，就是20年前你有经历过那个Will Smith 跟 Tommy Lee Jones 的美好年代的话，那个时候还拍了一二，好像有拍到三吧。对，然后 最近电影台一开始在重播 MIB。 对啊，现在都是会这样子，就是在一个新的系列电影新的要上映之前，会先帮你复习。就好险，像是什么《哈利波特》那种，你都已经完结了，不然电影台就是你那一阵电影台，你看不到任何想看的片哦。 如果你很喜欢现在排马拉松式电影， 对，所以就是如果你不看《哈利波特》，然后《哈利波特》新的要上的话，你就会看1到8集。What？ 那就是16到19个小时。 如果你得到他的拥抱，你就永远不会老。为了这个神奇的传说，我要努力去寻找。夜里啊，神秘夜里啊，夜里夜里啊，夜里啊，神秘夜里。 夜里啊，有人在传说，他的眼睛看的是你更年轻。如果你得到他的拥抱，你就永远不会老。为了这个神奇的传说，我要努力去寻找。 昨天被鲤鱼感染到，就是要放一些老歌，是不是？ 他也只不过提了一个残缺的温柔而已。 他昨天好像庆功宴唱歌，真的第一件事就唱了残缺的温柔。 真的假的？ 对， 童安格《耶利亚女郎》啊。 本周呢，唱歌的电影，那其中这也应该也算是大片吧。 蛮多人在期待的 Elton John 的传记电影、Rocket Man， Rocket Man， 火箭人， 是的。最近呢，如果你有进电影院去看电影的话，前面的预告可能应该都会看到火箭人吧。 嗯， 在这边就不多说了。 好、那个《波西米亚狂想曲》就非常感动， 是的， 然后导致我现在对这种音乐传记电影就突然有点热情起来。他说：“我也会一样的在里面感动吗？” 哦， 所以原本以前的我对于火箭人是一定没有什么特别兴趣，但是就是因为《波西米亚狂想曲》的关系， 我的直觉。还是因为我跟你一样，也是对音乐专辑电影没有什么感觉。可是我被《波西米亚狂想曲》感动，而且非常非常感动。 嗯、但不会让你觉得就是 要试着看火箭人，不会。 本周有什么电影呢？ 可能就是当大家都去看火箭人看了一波以后，然后也是都哭啊，好感动啊什么的。然后可能我又。 一波脑弱， 不是一波脑弱，就可能搭飞机的时候，那飞机上的电影真的没什么好看的。点来看说，哦，大家说的是真的， 所以可能在十月份飞日本的时候才会看《火箭人》。 Probably。 那么温暖，我一直在找一个人， 是火箭人吗？ 就算盲目都快乐， 还是蜘蛛人？ 也只有这心相爱， 还是鹰牙人？ 了解什么叫深刻，我一直在找一个人， 是狼人吗？ 还是蜘蛛人？ 蜘蛛人我第二个就讲了，你回去面壁好不好？ 蜘蛛人，蜘蛛人，你有讲蜘蛛人哦？你有讲蜘蛛？你真的有讲蜘蛛人吗？ 我第二个就讲蜘蛛人啊， 是吗？ 对啊， 我刚刚好像时空跳跃了一下，哎，怎么会这样？ 去面壁啦你！ 钢铁人。 你走进我的心里，如此理所当然。就算有理由迷惑吧，你的拥抱却让我明白，才知道我一点都不勇敢，才知道越在乎也越。手那么温暖，我一直在找一个人， 是超人吗？ Superman 就算我们都快乐，也只有真心相爱才可能了解什么叫

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3:36，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他是乱弹阿翔电光水母。这个小时进行的单元是诚实电影预告院。 本周刚刚一开始说到了有很多的推理片、烧脑片，可能排名第一名，大家最想看的应该是这一部丹麦电影吧，《悬案密码》第64号。在整修家里面的时候呢，就如果你有要动到这个硬体，你要把墙拆掉的话呢，这个其实拆除是蛮疗愈的。这就电影是在讲，它其实是一个小说改编。然后呢，就一群工人，他就要拆这个房子的墙嘛，就抠抠抠抠抠抠抠， 里面是不是有东西？ 这是空心墙，然后我们要拆掉，然后打打哐哐哐哐哐打掉以后。然后，什么奇怪的味道？然后就是有人一过去闻，里面有好几具干掉的尸体，还就是好好的，就像我们打麻将一样，四个位置这样坐着好好的， 排这么整齐， 对，都已经干掉了。然后这个，可是他等于是把那个墙打开才发现这个房间，所以这个才是一个真真正正完全的密室。然后当然现在大家就要找啊，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密室出现呢？然后就那轰动了一下以后呢，然后就也有人就提出理论啊，去讲为什么啊。可是当就是真相好像越来越靠近的时候，他们有新发现说，这个位置少了一个人，就是多了一个位置。 哈？ 多了这个位置是要给谁的呢？ 所以就是过了很久以后，这个悬案好像还在继续的进行当中。 嗯， 就是那些在解谜的人，你在预告里面就会看到有些人好像知道了什么，然后说我不能说，我不能说，然后就说你连我都不相信吗？你不相信我吗？ 嗯、 然后每个人都在说，有的知道一些什么都不能说，不能说，不能说，然后好像就是现在会有人要去填补到那个位置，感觉起来是这个样子的。 怎么像抓交替的片啊？ 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预告，我觉得那个预告那一幕拍的蛮漂亮，就是把那个贴着壁纸的墙壁，然后用榔头哐哐哐哐打碎以后， 这不是杰克·葛伦霍那一部片吗？ 有人去靠近看，哦，那个味道很丑，然后摄影机就是往前移进去看那个洞里面，然后是干尸， 所以你刚好叫出来吗？ 嗯，它不是可怕的那种，哎、 欸，哦， 它就是烧脑的，要推理的， 到底是谁？ 嗯。同样烧脑片，有一部西文片，西班牙文的电影叫做《逆转结局》。逆转就是逆转，结局的结呢是 抢劫， 抢劫是这个劫吗？嗯嗯嗯， 劫财劫色， 没错没错没错。那这个逆转结局呢，一开始的预告片呢是关于一个女生，她说她需要35,000欧元。 嗯、 他没有说为什么，可是呢，后来他遇到一个抢案，他是银行行员，遇到一个抢案。 嗯， 然后这个抢案呢，当然就是有人质嘛，被劫持了。 嗯， 啊、他呢就是在预告里面看起来，就是他是负责跟外面的那些人沟通的人，就是他帮助绑匪， 嗯、 就是绑匪不想要让自己的声音或者特征就是被发现，所以又透过人质讲话。 嗯， 然后呢，他就跟外面的警察说：“你们听清楚了，听清楚了哦。”然后就强调很多次，然后就讲出了一段话以后，讲出一段话以后，警察觉得有点怪、啊，把他讲的话一字一句写下来， 嗯， 然后就发现说，哦，其实里面有暗藏密码， 嗯， 就是他在讲话的时候，他就是 故意埋， 对对对，让人家知道说这个绑匪是谁这样子、嗯。后来呢，因为这部电影呢，他上了那个特效字，是说每10分钟就会让你翻转一次，你完全不知道。 哇，这个很大胆欸。 对，然后后来呢，这个人他好像跟绑匪好像有一点 关系， 不是关系，有点条件，因为他就是需要35,000欧元嘛、嗯，对啊，所以他就有在想说，就是我只要40,000，然后其他你们先让我走，怎样怎样。可是后面就拍的剪得很碎，你就不太知道未来。当然他不能让你知道那个结局是什么，对，所以到底这个。负责沟通的这个人，这个想要钱的这个女士，她到底是哪一边的？然后她又能不能全身而退？ 嗯， 能不能逆转这个结局呢？ 西城来自于杨乃文。 本周呢还有一部 B 级扣片，这一部电影叫做《疯狂巡警》的 Ranger。 嗯， 预告就已经非常非常 cult， 很酷，然后他用那个看起来的色调就是很复古、 嗯、 很 Lomo 感。 嗯， 在拍说一个国家公园，然后这个国家公园呢不是你们想的那种可以去 party 可以去嗑药可以去狂欢可以去大声吵闹的，你进来以后不能讲话， 不能讲话的国家公园。 对，然后这个因为叫疯狂巡警嘛，可是在整部电影里面呢我都没有看到巡警的出现、 嗯、 但感觉好像巡警就是 疯子， 对，就是谁吵过去把你杀了的那种感觉啦。对， 你刚讲那句话让我突然很想看欸。不要吵 不要吵，谁吵 杀你、 欸、我听到哦。 这什么美国片哦。 嗯嗯嗯，本周呢还有一部可怕的电影， 我连预告都不想看， 太夸张了吧， 恐怖片啊，不要逼我吧。0.0赫兹， 那感觉好像是走 音波还是什么声波的恐怖片啊。 凶宅探险，韩国灵异恐怖大作，然后也是人气网络漫画改编的，有最恐怖的网漫之称。 五个成员去一个知名废弃凶宅进行探险，让我想到那个鬼病院。 对啊， 怕怕。还有片吗？ 没有了。 刚那个抓交替让我想到前一阵子电影台疯狂在播的一部片，叫做《真心话大冒险》。你有看过吗？ 没有。 就一群年轻人出国旅游，然后就到了一个也不什么古迹里面，反正呢就是误触了什么东西，所以这一群就被诅咒了。有点像绝命终结战，就这群人你们会一个一个按照那个顺序，你们 一个一个挂掉， 你们都会要接受真心话还是大冒险。你过了就没事了，反正你就是要选。比如说你是第一个，就你明在跟我对话，可是你就会出现幻觉，我可能就变成比如说 Joker 的脸啊，然后你就觉得我在掐你脖子啊，就是那个脸扭曲，问你说你要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真心话。 对，但重点就是 因为他们都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就有的人是不可能告我们秘密，有的人是根本不相信我们被诅咒，有的人觉得他可以完成那个大冒险，但他其实完成不了，就等等 之类的。怎么可能选大冒险呢？ 这有人 大冒险很， 因为他为了 无极限， 因为他不为了不想讲真心话，他怕那个真心话是，比如说他真心话也许是你现在就要向你爸爸出柜， 对，就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然后你大冒险没有真的那么的难，比如说他知道你现在有点喝醉了，那你现在就走那个 直线弯道， 就是走顶楼的边缘啊，这样走，你只要走从这边走到那边，你就过了这样。然后当大家知道就是这个在陷入轮回的时候，朋友就下面帮他，就拿垫子啊，说你可以走过去的，然后就哎我不行，因为喝太醉了，然后就是偏偏走到中间。就会有那种栅栏，栅栏上面就是很尖，然后那群拿着床垫的人就想说，怎么办？就要把那个垫子翻过那个栅栏，偏偏就是这种片就是很 在翻的时候他要掉下去就掰了， 对， 就生气嘛，干嘛讲这种片呢？ 我意思就是说这个片有点让他生气， 生气嘛。 哦，他们说那个有规定，就是我选真心话，下一个就要大冒险。哦，所以中间哦，难怪中间有人说我是为了你，所以我要选是这一季。樱花纷飞时，来自于中岛美嘉。有人说明明这部片让我翻白眼，被我讲得很好看，没有啊，我没有把它讲得很好看。 刚刚那个听得出来是 不太 不想看吧？ 那么就是你知道这个故事就一定要破解啊，就是我们一定要从这个轮回就是 逃脱， 所以他们就发现以前有一群人， 现在可以无止境的讲轮回了，是不是？你今天要面壁几次？ 我有讲那么多次吗？ 你总问我为什么爱你，我总说不出一个原因，可能是你坏运气，要不就我上辈子欠你。你总问我为什么调皮，我总说因为你太淘气，所以我们相知相惜，相遇然后相爱，最后相信基因决定我爱你。 肯确定每条神经都为你传递，当爱来电是每个讯息命中注定，注定我爱你，我就喜欢高调压巨星，每个场景 咄咄逼人欸， 还好吧，这就是真心话大冒险，你说出了关键字你就必须要做到，不然会有厄运缠身。 现在歌手的路线是不是 游戏规则要遵守嘛，3:49。 有人说讲轮回会怎么样吗？ 不会怎么样，就是必须要听到这首歌， 圣嘎仁波切的轮回。 Home Sake Sando Samaya Malapalayam Bitter Sando Tinova Detendito Mebawa Supo Kayo Mebawa Supo Kayo Mebawa Another 我完成我大冒险咯。 啊，游戏结束了，没有跟你玩的意思啊。 哈哈 趁着月的一场风雪，容颜虽然已经改变，可是却犹如昨日今天。 年度最佳歌曲入围的有 圣嘎仁，你是要接这个吗？ 我觉得蛮有魄力的。轮回 爱让彼此的心紧紧串联， 摇滚写意，他们唱出不一样的震撼感动，用热血创造未来，征服红馆，重磅来台。他们是香港天团 Super Moment， 劲歌推荐，一样不一样。 若要梦醒再寻着，还是翻滚血液做个理想家。若有梦境要他乡，还是死都不顾唱也唱戏。 香港天团 Super Moment 劲歌推荐，一样不一样，你可以不一样。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老公，去 Okinawa 想搭哪班飞机？ 我们这次搭车去，来上车。现在到 Luxgen， 全车系试乘都可抽日本冲绳双人来回机票，购车再送最高110,000红利发财金。 还能体验全球首发 Luxgen S5 四门轿跑，感受国产唯一搭载车联网系统和225匹马力的惊人魅力，快来电试乘吧！ Luxgen， 这一球将决定谁是上半季冠军，投手投出，打击出去，后者上二垒，上三垒，上亚虎喽！